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我们每周四为大家送出的特别策划创业思想会。六月份呢是一个毕业的季节，当然六月份呢，特别是今年的六月份，也是世界杯举办的一个月份，所以说呢，很多的朋友们哈都痴迷于世界杯，那么工作还能不能够安心的进行下去呢？我想说，有一位朋友，他的工作和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世界杯或者说足球息息相关，看球就是他的工作，这是不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呢？同时还要跟大家说的是，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他是一名学生啊。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一位创业者，同时呢他的创业领域也和足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京球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创始人马思远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思远您好。 李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在足球领域啊，你是我的老师哈。 没有没有， 因为思远呢从小就开踢球啊，那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之后呢也给学校踢球，目前呢是人大的一名研究生哈，在校创业的研究生。那么他的这个领域就和他喜欢的这个足球有关系啊。那首先我想问一下思远哈，你们这项目用一两句话来介绍主要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其实就是做足球教育，然后可能不一样的地方的话就是我们除了线下的培训以外，还线上的话也会做一些事情，就是相当于一个互联网加的这么一个足球教育。 嗯， 对 啊，足球有很多种教育方法呀，是吧？比如说说一说这个足球的规则啊，或者说足球的打法啊，或者是说一说足球的这种经营管理啊，产业运营，您是做哪块教育啊？ 我们是可能是针对最基层的，就是做孩子少儿足球教育。 嗯， 简单说就是教孩子们踢球 啊。哦，明白了啊，是立足于青少年足球的这个教育。 对对对， 是吧？ 对。 好，那刚才你还说到线上，一般我们说这个培训啊，现在也有线上的，比如说英语这种培训啊，有线上的。但是足球这事儿怎么和线上相结合呢？ 因为这可能跟我的这个专业背景有些关系，就是我在进入到人民大学学习之后，我学的是新闻传播学。 嗯， 所以说的话更多的开始接触一些互联网，包括一些线上的这么一些传播的这么领域的这些东西。所以说的话，足球怎么和线上和互联网进行一个结合呢？其实一直也是我们之前的一段时间开始在一直在研究一些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发现的话，就是现在的这些踢球的这些孩子的话，他们跟我们当初小时候踢球的情况不太一样。 你小时候怎么踢球？几岁开始踢球？ 我是七岁开始踢球。七岁开始踢球的话，那个时候的话，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各种课外班，其实就是除了在学校上完正常的课程之外，以后下课之后，可能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可以交给足球。但现在的这些孩子的话，他不一样，他们的时间其实很多时候他们需要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做一些事情，因为他们的班实在是太多了。 嗯 啊，所以说的话， 他们可能无法做到像我们当初那样，就是每天都到球场。所以这个点的话，是我们想到最初的话，其实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就是给我们自己的俱乐部的孩子发一些教学视频，然后看一看，测两个需求。第一个需求是这个教学视频大家愿不愿意照着我们的视频下去自己进行一些练习，测他们有没有这种积极性啊。第二个需求的话就是测，不能说需求了，第二点的测试的话就是测通过这种远程的教学的这种模式是否确实能让他们得到提高。 一个就是说他们感不感兴趣，第二个呢就是看了你的视频之后，哎，能不能够提高球技。 对，当这两点都得到印证之后，就是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然后照着下去练的确实有长进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也许是一个 不错的方向。 对，不错的方向。所以说的话，我们后来的话就想把这件事儿呢作为起初的话作为一个俱乐部的增值服务。第二点呢，然后呢就是效果不错的话，我们就想把这件事儿再往大了做一做。 换句话说，最开始你们的这个项目还是从线下的培训开始的。 对、因为这个是我大三就开始做这件事儿嘛，所以起初的话其实想法很单纯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以前是专业运动员出身，然后后来到了学校学习，就相当于我没有再继续职业足球了，但是的话心中一直有这么一点这个对足球有这么一个情怀，我就想希望做一点什么事儿能把这情怀给延续下去。所以说的话就跟我的另外两个就是合伙人一块做这件事儿，其实想法很单纯，就是教一些孩子踢球，把我们的专业技能教给他们。对，然后因为那时候的话对于其他的这整个商业啊，对于互联网啊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研究。对， 刚才说七岁开始踢球那会儿你为什么踢球呢？ 应该还是兴趣，就是喜欢，就小时候的话是跟着我舅舅是一名狂热的足球爱好者，然后他可能每周都会去跟几些朋友一块踢野球嘛，然后就带着我到场边，然后耳濡目染之下呢就爱上了。爱上了之后的话，从七岁开始是到了正式的这种相当于那时候也叫兴趣班吧，开始学习。对。 那有没有就是找到专业的教练指导呢？ 有，因为我最早的话是在那个我老家是云南昆明的，然后跟着也是当地昆明非常有名的一位教练现在是昆明，也是 我怎么想到红塔队了？ 对，后来就去了红塔， 真的啊？ 对，后来就去了红塔，然后后来红塔不是解散了吗？解散之后的话，是有一个韩国的一个俱乐部在昆明，做了一个足球学校，然后请的是巴西的教练过来带我们训练。所以说，今年世界杯我是坚决的支持巴西的，巴西球迷。 换句话说，你在你的青少年阶段也是接受到了正规教练的培训？ 对，没错。 那你时候的这个学习？和这个培训跟现在孩子们的这个学习和培训的目的性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时间你们那会儿多他们少之外，目的性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这块就李老师这块的话，我觉得说到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用户的一个心理动机。 对，就是你的客户嘛，到底怎么想？ 对他们到底怎么想的。其实当初我们踢球的时候的话，我个人的感觉家长的想法其实比现在的家长的想法的对于专业技能的提高会更强一些，并且功利性会更强一些。踢球可能我们的当时的家长真的觉得希望孩子能踢好球，至少说是要走特长能帮助升学，然后再好些的话能去进入职业队然后这种想法在我们那一批的家长或者说是包括我们小时候这种想法都是比较强烈的。但现在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客户的这个心理需求可能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刚开始的话，其实所有的这个用户在刚开始是送孩子来踢球接受足球训练的时候，他的心理需求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强身健体，培养一个兴趣。因为尤其在北京尤其在北京这点我们的感觉特别强。但是呢，随着他在接受足球训练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心理是会发生变化的，并且会有一个分流，一部分会产生一些更强的一些动机，一部分的话它会可能会延续之前的那种强身健体的动机。所以这件事的话一直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客户在各个阶段他到底在想什么，他的需求是什么，我们然后研究明白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用相应的服务去 满足他的需求，配套他的需求。 嗯，刚才你谈到就是足球培训领域啊，这个客户的心理是会发生变化的，尤其是针对于青少年的这种培训哈、啊。 嗯， 有一部分人是以这个全民健身的目的去参与的，还有一部分人呢，渐渐发现似乎可以走专业性的路线，有更高的要求，或者说更专业化的这种更个性化的要求了。 对， 这也是目前啊，可能对于足球培训领域的一个巨大的考验，也是机会哈、啊。 对对。 你在大三的时候就打算进入这个领域，你为什么看好这个领域？除了个人情怀之外啊。 嗯，怎么说呢？还是一个是我觉得，首先我从一个是情怀，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我的个人的专业背景， 嗯， 我觉得我能做这件事儿，就是因为我有专业的足球的专业背景，然后我又有在接受的高等教育，有传播学的这么一个专业背景，把这两点结合的话，我进入到了一个，其实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足球加传播嘛，所以说首先我认为我能做这件事儿。第二的话，从环境来看，整个环境来看需求特别明显，因为现在踢球的孩子确实是太多了，或者说是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球场上去的家长也太多了， 所以招生不是问题吗？ 至少对于我们来说不是。 我们经常走在大街上，是吧？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对， 对， 对， 你看这个需求，好像是一个买方市场，对吧？ 对对。 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是不是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卖方市场？ 这倒也不是，因为确实在做这件事儿的人也太多了，就是做足球培训这件事儿的人也太多了、嗯，所以说的话，它相当于是一个红海市场， 嗯 啊，所以说大家杀的都非常的狠， 嗯， 但是 那你的用户、第一批种子用户来自于哪里呢？ 怎么说呢？其实这点也是因为我的一个学生身份，其实一方面呢，可能是一个劣势， 嗯， 就是相当于我的经验呀各方面的不足，在刚创业初期的时候是一个劣势，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学生身份也是一个优势，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学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们的第一批种子用户几乎全都是老师的孩子。 我都能想到教工子弟是吧？ 对对对，教工子弟、哦、 这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外面的人很难打进去。 对， 对，没错。 好，那这个是种子用户，后来有没有变成外围其他的家庭的孩子呢？ 有，那肯定是有的、 嗯、 对，那这个点的话其实这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咱们聊到了一个 C 端获取的这么一个问题嘛、 嗯、 对吧，所以说后面外围的那些家庭的其他那些孩子怎么进来呢？一方面的话教育培训行业嘛，最重要的还是口碑，所以说的话我们把这群种子用户服务好之后呢，他们就会去帮我们进行传播，然后去吸引更多的人过来、 嗯、 这是一点。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当我们发现了这个口碑传播是最高效最快捷的方式之后的话，那我们做的研究其实就是怎么去优化口碑传播的路径。 嗯， 所以的话需要想清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别人为什么要去帮你传播，就相当于他的分享动机，他为什么要去帮你分享。 嗯， 第二件事儿的话就是参与动机，就是当他们的这些分享出去之后，其他的他的朋友看到之后为什么要来参与这件事儿？ 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你看到一个别人发的朋友圈，你为什么想要 对， 转发是吧，转发之后呢， 对对对， 别人为什么会去看？ 对对，比如看完之后怎么产生意愿来 报名， 对，我们报名，然后产生这个链接。 好，这就不能不说你的两个背景了，一个就是从小踢球的背景，一个就是现在学这个传播学的背景啊。 对， 那你总结出哪些可以让很多非传播学专业的足球培训机构的运营者有所收获的？ 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踏踏实实把事儿做好，就是你一定要把你的、嗯、因为咱们归根结底是足球培训，那既然是足球培训的话，你的核心还是应该是你的内容课程，对，你要把事儿做好， 把这碗菜啊， 对， 先 把这碗菜做好，因为刚刚聊到的就是分享动机嘛，就是别人为什么要去帮你分享，那这中间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你本身把事儿做好了，你的服务好了，这要不然的话你说破了天别人也不会去帮你分享的， 嗯， 对吧，所以说这点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首先要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啊，这点是我觉得是重中之重。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对于其他的一些做这种体育或者培训行业的一点点建议吧，就是大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还是必须得把 中间的后端服务链的各个环节优化好以后，把成本往下控制。因为教育培训行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利润非常高的一个行业，所以说的话，这中间你如果一旦没有把成本控制好的话，很有可能就出现像我们去年发生的一个情况，就是规模似乎是越做越大了，但是一算其实是亏钱的。 哎，这个最大的成本是人呢，还是场地呀，还是其他的开支啊？ 因为这确实，它就刚您说到的那几点，都在这个成本结构中占到了。 当时遇到的情况， 当时去年我们遇到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因为足球培训当中它有这么一个逻辑，就是最早的这个足球培训，它是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授课，就是你一个班就是这些孩子，就那么几个人，然后一直往下练。 这也是很多培训领域 的 一个惯性的做法。 对对， 报班嘛， 报班嘛，大家其实都是在这么做。但是呢，也许就是其实大家很容易算清楚一笔账，就是说你单个班级是多少个孩子的时候，你是达到一个盈亏平衡。多于这个人数你就赚钱，少于这个人数你就亏钱。 这个跟那个放电影一样， 坐 满几个人，这个场电影就没白放。 对对对，没错。所以这点的话，这个账大家是很容易算明白的。 是的。 但是大家算不明白的一个账就是说，你的这个班级，这个人数啊，当你这个班开了之后，你在他训练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班级的人数是不可能再增加的。这个班存在的时间越长，他的人数越难以增加，因为这帮孩子进步了。达到一定水平了，所以说当你再新招的生的时候，新有学生报班了，你不能再塞到你的老班里，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只能去开一个新的班。 是的， 对。然后你原本的那一个班的孩子呢，一定会出现流失。无论你的服务做得再好，因为有一些不可抗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孩子出国了，搬家了，或者说是某种原因他就是不踢了，不喜欢足球，他不愿意继续了。 我捋一捋啊，就是以班为招生的话，有这么一个情况。第一，就是这个班成立之后不能再有插班了。 对，很难， 这是不可以的。 就据这个班成立的时间越长越难往里插班。 是的，别人跟不上是吧？ 对。 另外呢，也会影响整个班的教学进度和节奏。 对。 那么只能够再开一个班。 对。 再开一班会面临一些新的问题。此外就是这个班成立的时间比较长之后呢，肯定会有人员的流失。 对。 那么人员一走，今后该怎么办呢？哎，我们进入一个片花啊，片花之后我们请思远来说说当时他们怎么来解决这两个尴尬的局面。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12:47，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特别策划创业思想会。世界杯正在进行，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啊，聊一聊和足球有关的创业。我们今天的嘉宾马思远是人大的一名在读的研究生，学的是新闻传播方向的内容，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足球运动员啊，他也代表他们学校啊进行这个专业的比赛。同时呢，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足球培训领域的创业者。刚才他谈到就是足球培训以开班这种方式可能会面临的两个尴尬。那接下来我们请思远来说说当时你们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当时的话就是我们的规模发展到了一定人数，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呢，就发现班级越来越多。然后呢，当每个班级开始流失一些队员之后的话，就每个班级都在亏钱 啊，就是班越来越多，班的人数，每个班的人数开始减少。 对，然后总的人数在上升，然后那个但是呢一算账是亏钱的。对，并且因为成本没有降啊，你的固定的场地成本，教练成本啊，包括你的运营成本都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当时的话是采取了就是大多数俱乐部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会采取的一种操作办法，就是关掉一些班级，合班关掉一些班级，然后这样的话避免继续的损失。但这样的话你就会面临一个问题，你一定在关掉班级的过程中又会流失掉 对 一部分的学员。所以说的话，足球培训做了那么多年了，就是从最早可能九几年的时候 中国有第一批人开始进行这种足球培训，然后到现在二十多年了，可能有的俱乐部的年龄比我的年龄都还要大，但是并没有出现真正一个规模巨大的这么一家足球俱乐部， 并没有像外语培训这样， 没有像外语培训，包括都没有像篮球培训那么大的规模。篮球培训现在有10万多人的俱乐部在国内，好像我不清楚他那个就是这10万多人到底有没有水分，但他确实规模很大，对。但是足球的话，可能一两千人就算是国内的第一梯队了，所以说一开始的话，我觉得是因为在运营过程中运营者一些问题没有处理好的原因，但后来的话我发现这中间有这么一个人数增长到一定规模后有这么一个逻辑之后的话，我就开始思考一些别的这么一些方向。对， 好，这就是转型的问题。 对，转型的问题。 其实任何一个创业项目都会面临转型，有的呢是小改，有的是大改啊。那你是怎么动刀的？ 我们怎么说呢，不能算是大改吧，应该算是也是遵循了一种互联网的一种小步快跑不断迭代的这么一个一个思路。所以说啊，就是发现了这个逻辑之后的话，又再加上刚才跟李老师您谈到的，就是我们做了线上教学的这么一个实验，所以说把这两个感受结合在一块儿的话，我们就在思考一种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互联网加的这么一种方式来对这件事情进行一个不能说是彻底的转型，就相当于做一个修正。所以说的话，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一个思路是怎么说呢，就是把线下的这样一个培训呢做得更加碎片化。 怎么理解呢？ 就是你不要再以很多时候你可以试一试，不要再不断的去开班的形式来扩张来好像表面上风生水起，其实心里的苦大家自己知道 啊，就不以扩张为目的，不以开一个班又一个班为目的。 对，然后 那总要组织大家来学呀。 对，组织大家学的话，我们就是以一种做一个产品一种定制化的这么一个课程。对，就是以课程为核心来进行开班，比如说这节课就是一个带球的一节训练课， 就按一节课一节课来算。 对，一节课 一串一串的来算。 对，它是可以大家在参加课程的话是按照一节课一节课为单位参加的，但是的话我做的是一个体系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课，但是的话我不要求你就是每次都来，我只要求你选择你自己觉得你可以来的课，你对你有帮助的课来就 OK。那我怎么知道这个课对你有没有帮助呢，就是回到刚刚说的视频教学以及视频的这个教练会给大家进行点评评级这么一套服务上，就相当于我们在线上呢对孩子进行视频的教学以及他一个球员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建模，让他在线上先进行训练，并且知道自己是什么水平， 然后找到自己想要提高的点，然后在线下再找相应的这个班来进行学习，是吧？ 对，没错。 那线下都有什么样类型的班呢？ 好，我们现在开了主要是三个类型，运带就是带球， 运球带球， 然后传接就是传接球训练，然后还有就是射门 针对于青少年， 对，针对青少年的话，这三个大的模块基本上能囊括了。然后还有一块的话，就是也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个整个体系中的一部分，就是比赛。 那原来呢？原来以班为建制来进行培训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 就是他每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来参加训练，然后固定的教练固定的队友，就跟我们小时候那个感觉差不多，就是一点一点的，就每一个从最简单的协调性啊颠球什么的，就一直就相当于一个给他一个相对比较 有系统性的 、对，其实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产品的话，它其实可以理解为是不系统的，可以理解为不系统的， 相当于某某提高班。 对对对，相当于 某某冲刺班。 对，没错没错。然后某某的就是，然后我们中间的话赋予了它一个游戏化的这么一个机制，就是对每个孩子在各个阶段他是达到了比如说运带他达到了 level 一级然后传控他达到了 level 二级，中间做了这么样一个评价机制，让他游戏化，有种打怪升级的这种感觉。这样的话这些孩子的话他可能 没关系，说的有点激动， 有点激动啊。这些孩子啊，他可能可以来自 不同的俱乐部， 嗯， 不同的学校的校队，他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参加常规的这些训练，而我们呢只是作为一个相当于集中训练， 嗯 啊，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队跟俱乐部的关系吧， 嗯 啊，我们做的国家队平常他在各个俱乐部。 好，这是你们经营策略和培训策略的一个重大的转变啊，就是、 嗯、也可以说其实也是怎么说呢，一个尝试吧， 嗯嗯，从原来的综合向单向制或者是向单点来进行突破啊、嗯、 对， 但是呢不能不和刚才你所说的这个线上的这个教学相联系起来，可能大家还不太明白什么是线上教学，是线上看一段视频吗？还是说线上我自己录一段视频发给你们来进行点评，然后找出一些薄弱环节再进行线下的培训呢？ 嗯，其实我们线上这块的话，最早的话是想做一个少儿足球版的 Keep 这样的一个 APP、嗯 哦、跟着你们练， 哎，对，跟着我们练。然后的话，那个确实 APP 的话，它是一个 运营成本， 对对对，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烧钱的这么一个项目，就是包括它的开发、运营，包括就是中间的各个环节，确实，至少我觉得在我们现阶段的话，我没有能力去驾驭一个成熟的 APP 啊、 嗯， 所以说这个 APP 的话，其实我们在去年已经开发出来了 啊，放弃了 啊，然后开发出来放弃了。但是的话，就是便宜有便宜的做法嘛， 嗯、 就是不花钱也有不花钱的做法。 好，我们得进这一节的广告了哈。其实很多创业者都想找到这个不花钱还能够引流的这种方法啊。到底是什么呢？毕竟啊，我们的嘉宾还是一个大学生创业的项目啊，那么他们想出什么样的妙招来，而且还能够反哺线下刚才所说的这种培训，以及啊，他们在运营的过程当中还走过哪些弯路，在招聘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心得，这是我们在下半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职场帮帮团特别策划创业思想会，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 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是连续的高温天气，应当避免疲劳驾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请到的创业者呢，是在足球培训领域想要打出一番天地的马思远。他是来自北京求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创始人。思远你好。 哎，李老师你好。 您叫我向路就行了。 好的。 这个领域你们是内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就是他们做线上培训这一块的一些尝试，也许会值得其他领域的创业者哈、来借鉴。为什么呢？因为在创业之初想的总是比现实当中遇到的要好很多。就比如说这个教学的内容哈、你们一开始是想做一个 keep 版的内容，就是做得很标准， 对 吧？然后让大家跟着你们动作来学习。 对。 那结果呢？ 结果发现有两点。 嗯。 第一就是我们的这个非常专业、非常标准的这个内容啊， 嗯， 用户看不懂。 是你去替吗？你做演示吗？ 不是，是比我还更专业的人做的演示。 啊、 对。然后发现这些不是说演示看不懂，就包括那些描述啊， 嗯 啊，文字的描述，包括这些动作要领，我们还给它做成了一些动图。 那你能用语言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当时您是怎么做的吗？比如说这个什么传球啊，或者说停球啊， 比如说射门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说立足腿放到球的左侧翼拳的位置。 嗯， 最早的时候是这么描述这个动作技术的要领的。 那前提是哪个脚射门呢？ 对，就是有比如这个就是，对，您这还真说了一个问题啊。对，就是如果右脚射门的话，我们在视频里演示的时候，他的左脚会站到球的旁边， 所以立足腿是指不射门的那个腿， 就是、对，立足腿是指不射门的那条腿啊。对，所以说嘛，就是像您都会产生这样的困惑。但所以说当时这个东西发出来之后，我们的很多用户啊，其实是孩子的爷爷奶奶 啊， 因为爸爸妈妈有时候太忙了， 嗯， 他没有功夫去带着孩子踢球，甚至去给孩子录视频， 嗯， 谁有这时间的爷爷奶奶？所以说，你让他看到立足腿这三个字的时候，他可能就懵了， 嗯 啊，他就不知道什么是立足腿。 所以你们做的教学视频，他们看不懂， 看不懂， 没人给孩子讲， 对，没人给孩子讲，然后他看不懂，所以说他看不懂能导致什么？他发回来的这个视频需要我们去进行评价的这个视频呢， 嗯， 我们就没法看。完全跟我们要求的就不一样，因为他都没有理解你的内容嘛。 发回来就是说，同时这些学员还要自己录一段自己好比射门也好停球带球的这个视频给你们看，你们来给他 做 打分， 做评价，对，做各种， 这样才能够让他们再去有针对性的报线下的这个培训小班。 没错没错， 嗯， 对。 好，那他们发来的视频都有什么样的呢？ 五花八门的，就是比如说我要求的其实是一个，我们要求的所有的这个学员发回来的视频都是十秒钟以内的，但是我们会经常收到两三分钟的视频。 你想让他们发个抖音， 对， 结果他们发了一个小电影， 对，没错， 两三分钟了， 对，没错，然后就这一下就不仅仅是我们没法去做评价，对于这个流量也要求烧的也快啊，所以说这个当时的话就是我们也思考了，就是说你不能去怪用户的不理解你啊，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对吧，这一定不是用户的问题，因为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一个两个，很多。所以说你得从自身找问题，找的什么问题，就是说你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是陷入了一种自嗨。你觉得我做的东西非常专业非常好，然后你可以从我这中之间学到最高大上的这个足球技术，最标准的这个动作。但是呢，其实你没有跟用户建立起这个同理心，你不知道看视频的这个人，在学习这个人，帮助孩子学习这个人，他对于足球的认知到了什么水平，你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所以说的话就做出了一个把自己觉得感动的不行的，但是用户看完一头雾水的内容 推给大家了 对，推给大家。 这个你觉得给很多专业领域的人士要进行创业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刚说的一点，就是这点非常重要，就是咱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是以你的用户为核心，你一定要去深刻的理解他，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跟他建立同理心，知道他在各个阶段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所以说的话，后来我们做了一件，在修改这件事儿的时候做了一件那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从我到我们公司的内容开发的同事，到是技术的同事，到教练，给大家做评价的教练，全都花了大概那一周时间，就是大家就是只要你自己没事儿的时候，或者说教练没有自己班级课的时候，就到场地边去跟家长们聊天就包括爷爷奶奶们爸爸妈妈们，就跟他们聊天，去深刻的去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包括我现在还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因为我最早我自己也当教练嘛，代课，现在的话可能很早就没有带了，但是我每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我一定会在球场，就是跟我的用户在一起跟他们聊天，去理解他们的各种心理，各种焦虑以及各种需求。这点我觉得是就专业人士在做一些产品给不专业非专业人士去运用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注意一点，花大量的时间去跟用户在一起，不要相信问卷调查，也不要相信一些统计来的一些东西，这些都是会骗人的。 你们其实开发刚才所说的那个专业视频的时候也做过问卷调查是吧？ 当然了，做过问卷调查，包括就是说您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您需不需要配音，需不需要字幕需不需要动图， 都需要 啊。但是最后发现都看不懂所以说一定要花大量的时间真正的跟他在一起去理解他们 这是花几十万学来的 得花了大几十万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笑用户 low 啊，千万不要笑用户业余，要不然的话市场就会笑你业余了。 对对，没错。 好，刚才你说这个很多的孩子们他们身边陪伴的是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级别的家长是吧？ 对， 所以可能他们的年龄和他们对于足球的理解也注定了就是你们的这种教学，特别是线上的教学要更加的通俗，要接地气。 对，没错。 那你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整之后，爷爷奶奶们有什么样的反馈和评价呢？ 我觉得最直观的反馈的评价就是他们在发给我们的视频我们能评价了，我们的教练能看了这点我觉得就是说明，所以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看懂了，看懂了我们的给他们的内容，也看懂了要求，并且从积极性上，上传的积极性上也明显的提高了就是基本上大家更愿意去给我们发些东西，然后去接受我们的反馈，然后再去继续练习。 这样一来的话，对于他们再转到线下的各个分项的小组的这个报班上 有没有在积极性上粘性上有所提升呢？ 对，那这是肯定有的，这肯定有的，就是相当于这个过程的话是一个让他去认可这件事儿的一个过程。线上这部分的话，既是帮助他提高，给他评价，也是一个占据他心智空间，让他去理解这件事儿，认识这件事儿的一个过程。 嗯，好，刚才说了交了学费了哈，那你们资金有没有出现过特别紧张的时候？ 有，就是刚刚说到的去年的下半年，就是线下的这个点扩张的比较猛，然后固定的成本一直在投入，然后随着你的人数的增加的话，场地啊、教练的各方面的开支也在投入，但是呢，其实表面上红火的这个现象呢是每个班都在亏钱，所以说在去年的下半年的话，我们的一度是相当于像我跟另外的两个 合伙人 是相当于有三四个月没从公司拿一分钱的。 但毕竟你的身份还是个学生，你的启动资金或者说一开始的这种钱从哪里来啊？ 一开始的话，因为其实这也是目前这个中国足球这个培训市场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进入门槛太低了。只要你有专业技能啊，自己拉一个班就能开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在本科的时候做一件事的时候，没有花太多钱，其实就是启动资金，就是父母给支持了一些，对，然后就把这事儿给做起来了，然后就开始什么几个人几个学生就办班就开始做了，所以说这个行业的话，它的门槛确实是比较低，这也造成了就是刚刚说的，它是一个红海市场，面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红海市场。 但是结合到你刚才所说的，又是线上的这种辅导，又是这种点评等等啊， 对对对， 这就需要花很多钱了，那也不是说几个学生靠业余兼职挣点钱就能够覆盖得了的。你们有没有引入融资？ 对，有，这个有，但是其实数额也不大，有一些数额也不大，对。 那我这手里有一个案例啊，这话说是在17年初的时候，一家还比较有名的创业公司啊，也是足球领域的创业公司啊，宣布解散。为什么呢？在当时他们的员工有半年内没有拿到工资的啊，他们自己的这种核心团队也有很长时间没有拿到工资。当时这个 CEO 说，我们再拿20万就可以把员工的薪水填平了，我有一套房已经抵押出去了，还能借到一点钱，但不是很多，当时还有个政府的补贴还没有下来啊，所以你看就是这种屋漏偏逢连夜雨啊。他当时还有一款游戏，每个月呢收入还有几万块钱，但是呢还没有达到能够让这个游戏独立硬运营下去的时候，这公司就要黄了。就是那公司如果说再撑一段时间，也许这游戏就能够完全能够就是实现运营平衡了。可是公司没有等到那一天啊，游戏也没有等到那一天，最后这个事情就没有了。那现在你感觉目前的资金情况啊，对于你们这种初创企业来说啊，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其实我是这么觉得的，确实像刚刚您说的，就是在16年以后，就是整个这个创投圈里体育项目的这种钱不是那么好拿了。包括其实去年的话我也花了大概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就在那段比较困难的时间去找钱去找融资，但是投资人的话基本上都是非常谨慎的这么一个态度，所以在那段时间的话，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作为尤其是我们这个领域啊，我们做的其实尤其足球这个行业，它一定不是一个纯互联网项目，它一定是跟传统行业所挂钩的，因为跟线下沾边的一定是有线下这一部分的，所以作为一个相对来说传统的行业的话，它的战略层面啊，包括一些什么，不会有太多巨大的这种创新，包括我们说的这种碎片化的这种交易模式，它不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创新，只能说在某一个点上做了一个创新。所以说更重要的，作为一个传统行业来说，你应该做的是在各个的服务细节上把事儿给做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回到钱的这个问题上来说， 我总结一下，第一就是你认为这个领域 不会有特别大的模式上的创新， 对，不会， 更多的是在精细化运营上面， 精细化运营 要做好， 对，没错， 好， 所以说作为一个不会有巨大模式创新，在精细化运营层面做好，就能杀出一条血路的公司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对于资本有巨大需求的这么一个行业。 嗯， 其实只要你把事儿做好了之后，你的线下的现金流足够你把整个这个你的需要的这些投入给支撑起来。 嗯， 所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的话，至少我认为其他行业我不知道，至少我们这个行业，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说对资本需求巨大的一个行业。你更重要的是，它说白了是一门生意， 嗯， 是一门生意的话，你就得在初期就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这么一个盈利模式。 嗯， 你得知道钱从哪儿来， 嗯， 你从哪儿挣钱。 嗯， 如果说反正我不相信我们这行业说是在足球这行业说在初期我进行巨大的投入我不挣钱，我就是去铺用户，然后在后期到一定量级之后流量能直接变现的，我是不这么认为的。 嗯，所以你们现在的模式更多的还是通过免费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教学， 对， 来引流获客，最后呢分到线下的各个提高班上。 对，因为线上的免费，线上的流量的获取永远比你线下的班级的流量的获取要快。 嗯， 这样的话我用更快的方式得到更多的流量，然后把流量的话再分散再导到线下进行变现。 嗯， 这样的话就是这样，这个的话其实是我们比同行业的其他的这种纯线下的俱乐部增长更快的一个原因吧。 嗯，其实说到这个国内的足球创业啊，有人统计一下，基本上可以分为比如说内容社区的创业， 嗯， 还有这个场地方面的，比如说定场地， 对对对， 约 PK 这种， 相当于场馆运营， 对，还有这种业余联赛的组织哈， 嗯， 当然还有装备啊，以及你刚才所说的这种培训内容哈， 嗯， 其实在内容社区这块包括社交这块已经是一片红海了，哈，换句话说你刚才说这个你的培训领域也是一片红海， 对， 足球创业啊，目前来说没有被开发的领域是吧，目前来说这些领域都有很多的这种从业者在介入，形势不容乐观啊，但是呢又感觉前途是一片光明， 嗯嗯， 因为这个群众基础还是在的，市场的需求还是有的， 对， 嗯，我这里面有一个案例啊，就是大家还知道那个知名的足球评论员董路吧，啊， 嗯， 他自己原来不做了一个叫乐播足球嘛，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做这个短视频啊，也结合他自己原来的这种媒体人的这个属性啊做，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也是遇到了一些危机，后来呢开始转型啊，转型做什么呢，他们开始做这个球赛和这个短视频一起啊，当然还是以这个球赛为主，他们做了一个叫做中国足球 小将 啊，这个青少年足球赛事的这样一个 IP， 所以从最早的这种泛娱乐的短视频转到了现在的这种短视频加 IP 赛事的这样一种模式，也拿到了千万级的这种投资啊。 对， 是，你怎么来看这种啊大场面上的运营？ 嗯，我觉得就是因为董路老师嘛，他本身的这个媒体人的这种身份啊，所以说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是做了一件挺厉害的事情。反正他足球小将的那个比赛什么的，我基本上是一场不落。 嗯， 啊，我都会去看，对。然后像刚刚的话，像您说的，就是他其实是经过了一个转型之后， 嗯， 然后把整件事情给盘活了，啊，我觉得，足球目前的话，就是在足球这个整个的这个足球创业领域啊，除了说现在有这个懂球帝做资讯的，做的是，非常的成熟，应该说是这两天世界杯，我看基本上一条资讯都是大几万的这个评论，其他的就是像包括赛事啊，包括这种视频啊，包括培训啊， 嗯， 都并没有一种特别成熟特别成功可以借鉴的这么一种模式，所以说的话其实大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嗯， 都是在不断的总结去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吧， 嗯， 所以说足球小将这块吧，我觉得是董老师还是找到了一条，就是我反正总之我认为是一条挺好的这么一条道路， 那你们目前这个领域 能够自给自足了吗？能够反哺各种开支了吗？ 我们是可以了。我们从今年开始经过一些调整之后，目前来说肯定是能自给自足，并且能有一些其他的这么一些盈余去做一些自己想做想去发掘的这些事儿。 那这个作为创始人来说也能够稍微松一口气了。 总之怎么说呢，反正也怕是怎么说，就是最安全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创业的话什么时候都不能松一口气吧，就是一定要对增长有这种无穷的欲望。 是，当然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身边的朋友或者说你的这个团队成员没有离开你，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哈。 没错没错， 创业也是九死一生。你在招合伙人或者说在招这些教练的时候哈，有没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故事？ 对，其实是两个问题啊，一个合伙人一个教练。咱们先说合伙人吧。合伙人的话，就刚刚您说的，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的这个同伴没有离开我，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有一个新的伙伴加入了我们。对，就是这个话也算是一个小故事吧。就是我们现在合伙人之一，他的话之前是一支职业队的翻译，还是有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收入。 他的外语是 他本科的时候学的是那个体育英语专业的。是应该是专，他肯定是过了专八了。对，然后研究生的话是学的体育管理。然后毕业了之后的话去一个职业俱乐部做翻译。然后他因为特别喜欢足球，然后并且特别喜欢孩子，就是业余时间的话就找到我们说希望来做这个相当于志愿者了，他也不要钱，就带孩子一块儿踢球啊。因为一会儿会说到我们对教练的要求的话必须是有非常深厚的这种比较专业的这种背景的。 他达不到 他达不到对，但是的话他确实喜欢，就来带着孩子们一块儿踢球。 他相当于是助理教练是吧？ 对，助理教练。但他在这过程的话，他的业务我们就发现他的这个业务能力提升巨快。很快他就达到了就是比我们主教练还要高得多的这个水平，比大多数主教练还要高得多的水平。他对这种足球的理解，对于各种技战术的理解的话就是提升特别的快，就是很快的话就我们给他破格提升为主教练，然后去带领了一支我们比较重点的这么一支队伍。然后呢在我们去年最困难的时候他来找到我，他说那个我想跟你们一块干，咱一块创业。说我在这儿这一年多我非常开心我觉得每天都非常有激情。 之前都没要钱啊？ 之前都没要钱。 那他的那份工作呢？ 他等于说业余时间过来的 啊。 对，但他我感觉他的业余时间就基本上全都扑在这件事儿上了。对，然后我就说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已经快揭不开锅了。他说那个没关系只要你们那个愿意要我我就全力以赴的进来，咱们一块儿把这件事儿给做起来。那当时的话说实话是挺感动的。挺感动的。然后就加入我们这个团队。所以说在合伙人的选择上，我觉得这件事儿的话非常的看人品。一方面的话就是人品，就是说你的人格你的品行必须是端正的，这样的话你才能吸引相同属性的人。 还得看运气啊。 对，另外的人品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人品运气能不能碰到。 那你怎么找到了他呢？ 他是这点就是运气了，就是他是因为他的那个研究生是在北京体育大学上的，我的另外一个合伙人是北体大的，所以说是我的另外合伙人在通过他们的校内的一些招聘方式去想找这个教练的时候然后他看到了这个信息，然后就联系了我。 这个其实进入创业公司做合伙人都是有着巨大的这个热情的，要不然的话呢他不会放弃一个稳定的工作。 对 对 吧？对，没错。 这是合伙人层面哈。还有就是教练其实也是你们这个项目的核心。 对，重中之重。就是最初的话我觉得是生源最重要，就是你能招到学生你最重要，但后来的话发现不是，最重要的是老师，就教练。教练最重要。所以说的话我们真是在选择教练上花了特别特别特别多的精力，也就是这过程中也是遇到过很多就是非常不就是怎么说呢非常困惑的时候。因为 这种青少年足球的基层教练，其实他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不仅得有专业的功底，因为咱们毕竟是一个足球训练班，不是一个体育班带着孩子随便玩的，所以说我们的要求，至少从我们这儿的要求，我们要求教练是小时候正经踢球科班出身的，有一定的专业背景的，然后一定是国家认证的，就是有教练资格证的这么一种教练，这是一方面，这是基础要求。但在这个基础要求之上的话，对他的一个综合素质的要求同样非常高，因为他面对的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 嗯， 所以说这时候的话，对于他的表达能力，他的综合素质，甚至对于他的形象， 对形象还有要求， 对， 像贝克汉姆那样吗？ 啊，这倒不必，因为贝克汉姆这太难了。但是至少站出来是阳光健康的，啊，不能就是往那儿一站，就是带有一种社会就那种流里流气的那种感觉。 有这样的吗？ 有这样的，有确实有这样的，就是来应聘的有很多这样的。 嗯， 对，这种教练的话，我们是坚决不要的，因为一方面他代表 踢得很好，教得很好哦。 啊，确实有这种可能，但是这个我们宁愿放弃他的这个专业技能，但是也要保证一个阳光健康的形象，因为他们面对的都是最小的孩子，孩子的模仿能力是很强的。 嗯， 有可能就把孩子给带完 了。在你们最难的时候，教练有没有流失？ 有。 嗯， 有啊，有，去别的地方的也有，还有自立门户的。 那怎么来稳固这些教练的人心呢？ 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就是从管理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会提供比其他俱乐部更高的薪水。 嗯， 啊，这点的话，因为 这是最直接的， 对，最直接的，对，把优秀的人留下来。 嗯、 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会给他们一个上升的这么一个途径，就是他只要一直有比较好的这个表现，一直在兢兢业业做一件事儿，我们就可能会给包括给他一些更大的一些自主权，比如说单个校区这个主管就交给他来做，就甚至是鼓励他去创业，等于说他做一家 内部合伙人 啊。 谢谢思远今天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当中做客。世界杯还没有结束，足球的教育和培训也会延续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衷心的祝福他和他的团队以及整个中国足球的创业领域哈，能够稳扎稳打，步步前行。谢谢，谢谢思源。 谢谢李老师， 又叫老师了。 谢谢香露。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再见。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破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